承认不勇敢，你能不能别离开？很多爱不能重来，我应该释怀。在街头徘徊，下雨时为你撑伞，对你的爱成阻碍，祝福你愉快。窗外的天气像你心忐忑不定，如果这是结局，我希望你是真的满意。你就是我的小星星，挂在那天上反光，因我已经决定要爱你，就不会轻易放弃。像流浪的许愿瓶，每个心愿都是为你，就算不能够在一起，我还是为你担心。窗外的天气像你心忐忑不定，如果这是结局，我希望你是真的满意。哦哦，你就是我的小星星，挂在那天上反光，因我已经决定要爱你，就不会轻易放弃。许愿瓶，每个心愿都是为你，就算不能够在一起，我还是为你担心。哦，把悲伤写成协奏曲，在角落里为你弹琴，就算你可能听不清，也代表我的心意。开始的言语，只要那幸福在心底，哪怕我一人演戏。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小星星。